圣保禄宗徒致希伯来人书第一章。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，但在这末期内，他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。天主立了他为万有的承继者，并借着他造成了宇宙，它是天主光荣的反应，是天主本体的真相，以自己大能的话支撑万有。当他涤除了罪恶之后，便在高天上坐于尊威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字，既然超越众天使的名字，所以他远超过众天使之上。天主曾向哪一位天使说过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了你，或说过，我要做他的父亲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再者，当天主引领首生子进入世界的时候，又说，天主的众天使都要崇拜他。论到天使，固然说过，天主使自己的天使为风，使自己的仆役为火焰。可是论到自己的儿子却说，天主，你的御座永远长存，你治国的权杖是公正的权杖，你爱护正义，憎恨不法。为此，天主，你的天主用欢愉的油覆了你，胜过你的伴侣。又说，上主，你在起初奠定了下地，上天是你手的攻击，诸天必要毁灭，而你永远存在，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破坏，你将它们卷起，好似外套，它们必如衣服，都要变换更新，但是你却永存不变，你的寿命无尽无限。又向哪一位天使说过，你坐在我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变作你脚下的踏板？众天使岂不都是奉旨的神，被派遣给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服务吗？